3月14日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我系苏立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就新增32430宗阳性啦，咁啊包括有10000多宗嘅核酸系检测阳性，以及系接近20000宗啊，19000多宗嘅情报系快速测试系阳性嘅个案嚟嘅。咁其中咧情报快速测试咧系阳性咧系比起之前一日公布嘅数字咧多咗7000多宗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形容整体成个呢一啲个案嘅数字咧都系停滞喺比较高嘅水平，暂时未见有下跌嘅趋势。咁市民咧就千祈唔好系错觉，以为系疫情受控，咁呼吁系时刻保持警觉嘅。咁另外政府亦都调整咗一啲而家喺屋企要留家抗疫啦，即系有啲确诊者嘅一啲支援措施，包括就话今日起咧会派发嘅抗疫物资入边咧，会加入一啲止痛退烧药啦、血氧仪等等嘅。你又点睇？1872311 1872311。另外有关于两个科学委员会咧，喺上个礼拜六咧都系联同特首啦、专家顾问团咧，系开咗一个网上会议嘅，更新咗有关于打疫苗嘅一啲嘅暂议共识建议啊，包括就话建议一啲免疫功能正常嘅人咧，如果喺感染之前啊已经打咗两针嘅疫苗嘅话咧，康复之后就唔需要再接种啦，唔需要再打新冠疫苗啦。咁嗱，如果咧喺染疫之前咧系打咗一针或者未打针嘅话咧，就视乎各种嘅年龄等等嘅因素啦，就会建议喺康复之后咧最多打两针嘅疫苗嘅啫。咁整体嚟讲，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最新嘅做法，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早晨。 系早晨，先生。 早晨啊，刘宇龙教授。喺话一啲即系正常嘅免疫功能嘅人士啦，如果喺感染之前已经打晒两针，康复之后就唔需要再打呢个新冠疫苗，可唔可以讲下个原理系啲乜嘢咧？呢个做法 系因为有本地嘅文献，亦有外国好多文献，咁咧就发觉其实你染疫一次咧，得到个抵抗力咧，基本上系最少系等于一针嘅。咁亦即系话，如果你喺染疫前已经打咗两针，咁你第三次见到呢个病毒就系染疫啦。咁佢得出嚟嗰个抵抗力咧，系比打三针还好嘅。咁喺某个程度上咧，我哋就会用最简单嘅方法解说俾市民听，就系、是、染疫一次咧，就系、是、最低限度系等于打咗一针。所以如果你要打三针，咁其实如果你系打两针之后感染咗一次，咁其实即系你打咗三针，咁呢个就系如此类推咁样样。咁如果你系感染之前打咗一针，咁跟住再感染，咁就变咗系第二针啦。咁你跟住咧就打你嗰个第二针，但系咧其实系第三次嚟噶啦。咁咧就变咗你总之感染一次就当系打咗一针。咁喺好多啲文献上咧，我哋都发觉，如果你系用感染嚟当系其中一针嘅话咧，你得出嚟嗰个抵抗力系十分之好嘅。咁而家已经有一个说法，就系叫做英文叫 hybrid immunity。咁你翻译，今日明报就翻译为混合免疫啦。咁如果 hybrid， 我谂香港市民都好熟悉，即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咁佢当年为咗解决个粮食，就即系一路研究呢个杂交水稻，喺某一个程度上得到呢个抵抗力，如果系包含人类制造嘅疫苗，或者上天赐予俾我哋一个咁样嘅感染，咁其实你都可以觉得呢个系个杂交或者叫混合免疫力系远远优胜过你净系打疫苗。但系当然你话不如咁啊就感染，梗系唔得啦，因为你感染会有死亡噶嘛。咁香港嘅人已经在過去嗰幾個星期已經大受創傷啦，見到咁多老人家或者係有長期病患死亡，就千祈唔好諗，不如我去感染啦，得到呢、這個抵抗力。咁呢個就係絕對錯誤嘅觀念。咁所以我就呼籲市民都係要打咗針先，盡快打針先，然後無可奈何之下惹到 Omicron， 咁你就叫做呢、這個就是上天俾我第三針或者 如此類推啦。 頭先你話即係感染咗康復之後，得到嗰個抵抗力就可能仲好過打第三針嘅，嗰、那個好快係好幾多？同埋無論打科興又好，打伏必泰又好，同埋感染咗一次之後康復又好，嗰、那個嘅抵抗力係咪一模一樣嘅咧？即係起碼兩隻疫苗，即係大家一路都以嚟認知到可能即係得到一啲抗體啊，係有個程度上面嘅分別嘅嘛。咁兩者同今次話感染之後康復之後得到嘅抗體係咪都有分別嘅？ 咁其實已經有文獻即係發覺啦，即係如果你打咗兩針之後，然後感染，你得出你嗰個抵抗力咧係比較全面啲嘅，因為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個抗體，咁抗體淨係認嗰個 S 蛋白係比較狹隘啲啦嚇，咁中間嗰個病毒仲有其他嗰啲抗原嘅，咁另外唔淨止佢係認得比較闊啲，佢更加會係長久啲咁樣樣，咁就第一點。咁至於兩隻疫苗嗰個分別咧，我都知道好多市民關心嘅嚇，咁好多專家都不停喺度同市民解説邊一隻會高啲抗體等等。咁琴日即係公布嗰個咧，其實有一個好緊要嗰個概念，咁我亦希望喺蕭生呢個節目度同市民解釋一次啦。咁我亦喺唔同嘅場合講過，兩隻疫苗嘅平台係唔同嘅。咁科興係一個舊嘅平台，咁基本上我亦喺唔同嘅場合講咗好多次，咁舊嘅平台。根據所有的經驗，其實要打完三針才叫做完成嗰個基本接種。咁科興梗係新嘅平台啦。咁 伏必泰， 即係伏必泰係伏必泰一個新嘅平台啦嚇。咁你 mRNA， 咁所以嗰個咧，而家個認知咧就打兩針已經係叫做完成個接種。咁而家呢一個認識咧已經係正式寫喺我哋即係政府嘅文件啦嚇。如果你打科興咧，一定要打三針先係完成基本嘅接種，而呢個伏必泰就打兩針。咁其實喺全世界嘅範圍已經好多證據係咁樣樣。咁科興你一定要打完三針先至叫做完成呢個基本接種。咁喺新加坡政府喺個網站已經一早已經係咁樣嘅寫定。咁呢一個觀念唔係話淨係觀念，而家呢一個理論係好扎實。一有咗呢個咧，你以後所有嗰啲政策咧都係環繞住呢一個説法咁樣樣做。即係譬如而家老人家，你重中之重就係喺老人院嗰度啦。如果你係挑選打呢個科興，因為絕大部分嘅老人家大概有四分三到啦，係揀科興啦。我睇到今日嘅數據，咁佢哋一定要打完三針先係完成基本嘅接種，唔係兩針。如果你打呢個伏必泰就係兩針，亦即係話我哋雖然有一個階段性打完一針係去到某一個位，打完兩針去到某一個位，咁其實要區分啦。如果你係打呢、这個科興咧，你一定要打三針先係完成呢個基本接種。亦因為禮拜六我哋一個共識之後咧，就引申去到小學生同埋幼兒生咧，都唔係淨係要打兩針呢、这個科興，要打呢個三針嘅科興先係完成呢個基本嘅接種。咁呢個咧亦係吻合新加坡政府嘅説法啦，亦係當然國家喺大陸內地推行呢個政策。咁其實細路仔佢舊年年中嗰陣時，衞個委已經通過咗啲細路仔都係要打三針，咁所以香港最低限度而家叫追落後嘅。其實我哋而家所有嘅嘢都喺度追緊落後，咁咧就將喺個政策上嘅認知咧都糾正過嚟啦。即係科興要打三針先係基本。咁如果用呢一個三針同埋呢個兩針叫做伏必泰嚟相比咧，如果係感染咗一次咧，其實自己喺香港都有數據。總之你打完兩針當然如果你係呢個科興打完三針咧，再感染一次咧，佢嗰個跳躍嘅程度個抵抗力係十分之好嘅。咁所以而家重中之重一個最簡單嘅信息俾市民，唔好再混淆佢哋啦。你哋就盡快接種曬而家我哋講嘅所謂最基本接種嗰、那個程序，即係科興要打三針，伏必泰最少打兩針。當然而家有好多人都可以打第三針呢、這個。伏必泰咁嗰個第三針其實已經係額外再加咗抵抗力㗎啦。咁但係當然有啲年齡層係有啲唔同嘅。咁有啲市民都會有啲混淆，咦？點解有啲男性青年，即係講緊中學生啦嚇？咁點解你感染咗之後，你唔係話要打三針嘅咩？點解補一針就夠？咁嗰個其實喺嗰、那個指引嗰度咧，都説明嗰個背後嘅原因，因為大家都可能記得男生如果你係青少年打呢、這個。伏必泰是有一個心肌炎的風險，而這個心肌炎的風險就是打第二針的時候最高的、所以我們先拉長了它，就減低了它那個風險。因為你如果感染了之後呢，你再打一針伏必泰呢，你得出來的抵抗力已經很好了，亦有文獻你再打一針呢其實不會再好很多，反而 你嗰個記憶細胞或者所謂 B 細胞嗰個產生可能仲有損傷，咁唔係話越多越好，咁兩者就加埋一個，就係如果你再打多針，俾啲青少年多咗心肌炎啦，咁你再打多針都冇乜好處，咁所以咧委員會咧就決定就有呢個咁樣嘅建議，咁希望市民會明白，希望我今次解說都係比較清楚。 頭先你講個情況，即係講到一啲感染咗、康復咗嘅兒童以及青少年啦，咁佢哋喺感染之前未打嘅，咁喺康復之後三個月可以打第一針復必泰，夠唔需要打第二針咧？其實一般嚟講就話要完成成個嘅即係疫苗打咗疫苗嗰個資格要兩針噶嘛，咁嘅情況係咪叫做未打曬疫苗咧？又 咁又唔會嘅，咁我諗阿歐醫生都琴晚發布會430都講，佢哋會睇睇如果當推行呢個疫苗所謂通行證嗰陣時係點樣，會考慮到佢係感染咗一次，咁感染嗰個證據就當然係有核酸啦，或者而家有一個所謂上載嗰個快速測試。咁當時我哋個委員會都有傾過呢個問題，咁我哋委員會唔會傾呢個問題，應該去發翻去俾政府去思考，佢點樣樣喺行政上使到啲市民唔會有擔心啦、混淆啦，而影響佢哋嗰個抉擇。我哋純粹係用一個科學嘅態度，呢兩隻疫苗係有區分，點樣樣用到最好，亦唔應該就好似以前咁有個咁嘅謬誤嘅誤區，將一針同一針比，其實而家唔係嘅，應該兩針。復必泰就基本接種，三針科興先係基本接種。 OK， 嗱，正頭先都講到話，即係今次有建議就話一啲免疫功能正常嘅人啦，就喺感染之前已經打夠兩針咧，康復之後就唔需要再接種噶啦。咁我就想問啦，如果之前打咗兩針，感染之後照打第三針，對於身體嘅風險或者抗體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啲異常或者一啲出現嘅問題嘅情況咧？又 嗱，呢個咧當然要有好多數據支持啦，但係用一個認知嘅角度嚟睇，因為即我哋都知道其他啲傳染病都有試過感染完之後，知道又再打都冇一個咁樣嘅問題。咁尤其是一個老嘅平台，如果呢個滅活疫苗，我更加有信心係完全冇問題。咁至於呢個新嘅平台，咁我亦知道好多時候你根本都唔知係感染咗Omicron， 因為 Omicron 其實大半嘅人都係冇症狀嘅嚇。咁我亦相信而家其實好多人感染咗再去打針，都發生有啲咩特別嘅異常嘅現象咁樣樣嚇。咁即一句講曬，我自己覺得即如果啲市民好擔心，就唔應該話即做一啲異乎尋常嘅嘢，你去驗完抗體先去。去再決定打唔打針，歐醫生琴日都講咗啦，你根本係分唔到嘅。如果你打個針，或者而家有 Omicron， 咁你驗完抗體，咁啊等於啲咩咧？係由感染得嚟啊，係打針得嚟啦，完全分唔到嘅，完全分唔到。唯一分到嘅就係如果你有啲工種係要日日，好似我翻醫管局翻工，我啱先做完個快速測試，咁我咪有可能揾得到我係感染咗。但係其實嗰個都唔係100%嘅。咁我諗最緊要咧就係、是。在那個所謂大路上面去思考這個，就不要即我叫做怎樣說呢、即一個想一個完美而使到你應該做的好事就是沒有做到。現在很多人都希望有零風險，人生是沒有零風險的，那在這樣危急的關頭最危重嗰啲救咗佢先啦。 我见你哋嘅建议入边咧，都有提到话一啲受感染前未打过针嘅安老院舍嘅院友咧，如果系打科兴嘅话咧，就原本建议咧康复之后咧最少六个月咧之后先至接种嘅，而家就一缩到最快可以三个月打，个幅度缩咁多，有冇一啲咩科学根据可以支持嘅呢、這个？ 其实咧，萧生，你如果再睇真啲喺第一个图表。嗰度如果啲老人院嗰度住啲院友咁即係從來冇打針嘅，如果係感染咗之後咧，仍然係維持呢、這個科學委員會即係建議之前一個所謂比較冇話咩啦，係一個好行軍要急啊嘛，咁就已經係建議咗佢最緊要係康復咗冇症狀冇乜嘢啦，咁就可以一個月之內就打，咁仍然係維持住咁，即係你感染咗，然後一個月就打第一針，咁到第二針咧。你亦記得唔知係咪你個節目度講啦？我話第二針同第三針，即係而家因為佢感染咗一次啦嘛，咁所以佢第一針就變咗第二針啦，第二針就變第三針，就可以縮短到一至三個月。咁呢個都有香港自己有本地嘅數據嘅支持嘅，即係如果你感染咗之後，打一針科興係唔足夠嘅，你一定要打多針科興。咁所以個科興咧，將佢即係感染完之後第一針同感染完之後個第二針。 個相隔咧，你睇到係一至三個月，就要拉翻去一個月，咁你咧就會盡快，咁呢個係有數據支持嘅，咁咁呢個肯定係可以幫得到，因為如果你話再用翻之前即係舊年一啲報道話，你不如將嗰個第三針拉到八個月，咁我就叫過秒啦，到時都唔知咩世界 ，Omicron 都消完啦，會死亡嘅已經死咗好多啦。咁呢個就絕對唔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嚟話，所以就唔好縮短。咁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呢一個縮短係因為而家好急要幫嗰啲老人家，同埋亦有數據支持你感染咗之後嗰兩針科興真係要咁樣嘅速度去打。咁你見到佢嗰、那個即感染完即未打針感染咗之後嘅第一針同第二針嗰個速度咧，你見到咧其實都係容許再快啲啲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即老人家重中之重啦，其他啲我就覺得即你即如果冇咩長期病患，其實又唔係急成咁嘅，兩針都唔錯，三針就係最基本盤。如果你打完三針，基本上你嗰個死亡率真係減到二十分之一嘅。你而家見到所謂老人家嗰度點解你打完針同冇打針兩針嗰個仍係爭四五倍到，唔係爭十幾倍，就因為有個謬誤嘅誤區，而家就好開心啦，我自己就一。解決咗啦，即係你科興其實要打三針，即係老人院嗰啲一定要打三針，其他老人家其實都要盡快打三針，即係八十歲以上啦，而家七十歲以上亦係咁樣。咁所有嘅數據就應該用打三針嘅科興嚟對比，冇打針或者打咗一針，咁樣咯。 OK， 但我想搞清楚頭先你話，即係康復之後呢一啲老人院嘅院友啦，咁佢康復之後可以打翻第一針科興，跟住就再隔一至三個月咧可以打第二針啦。 係啊， 嗰個考慮係啲咩？如果一至三個月，譬如我早啲打同我遲啲打，會唔會都影響到成個抗體嗰個打完之後出嚟嗰個生產嘅情況咧？會唔會早啲打有啲講法就話可能令到生產出嚟嗰個抗體嘅反應冇咁多喎？會唔會係咁樣咧？同埋係咪都係因為喺而家即係咁緊急啦，先講到一個即係疫情比較嚴峻嘅情況先有呢個建議，之後啦，如果一啲個案相對緩和翻，其實係咪又唔需要第一同第二針之間隔得咁短咧？咁 嗱，咁其實都有香港嘅數據嘅，咁啊係啊 Kelvin 土醫生提供，咁同 Ivan 孔教授一齊做嘅，咁真係要打兩針嘅。咁你當然如果你區間拉到三個月，即係第一針同第二針啊，三可能會多少少啦。咁你又多幾多，我講唔到俾你聽啦。咁但係你都要明白我亦喺唔同嘅場合。講咗，其實老人即係八十歲以上啦嚇，就應該視作佢哋係個免疫力唔係正常嘅人群嚟嘅，係一個弱嘅社群嚟嘅。咁你亦見到嗰個列表嗰度咧有一個綠色格嘅，咁嗰度咧就係、是、列表係話佢哋係叫做免疫力低嘅咧，其實要補多一針咁樣樣。咁我就好希望跟住嚟緊呢幾個星期，即係葉局長嗰度真係可以推進得好快啦嚇，第一針、第二針，跟住就第三針。都打晒啦，或者打得好好啦，咁其實就去到一個比較適合嘅時間，就係喺嗰堆最危急嘅老人家，係咪三加一咁樣樣去打咯？咁到時如果我哋嘅推進係快嘅，咁而家老人家復原咗，譬如第一針、第二針，即係拉到一兩個月，咁你咪到時有一大幫嘅老人家，其實已經係有符合條件，因為你打咗三針先可以講第四針噶嘛。 嗯 因為老人家三針咧，肯定喺現實世界上打科興咧係十分之要喺智利藥，周圍都係兩針係唔係好夠嘅，一定要三針嘅。咁國家嘅政策都係全部打三針。咁我而家唔知佢打到邊個位啦。咁好似上個月就定上個星期有人同我講，打到接近九成啦。咁佢就所有都係三針噶啦。老人家一路去到三歲嘅時候仔都係。咁然後到夏天嗰陣時，佢哋就會考慮係邊一種人群就要加第四針。即係大概咁，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唔好拘泥於呢、這個哦一同二針嗰個相距係一個月定係三個月啦，即係盡快啦嚇。 OK， 嗱整體嚟講啊，而家譬如尋日嚟講都話新增三萬幾宗嘅陽性個案嘅，咁亦都即係無論係核酸定係即係快測加埋呢個數啦。自己點睇成個嘅疫情或者仲有啲乜嘢方面覺得要再做多啲喺今次而家睇到呢一個嘅情況入面？ 我想第一样嘢就好似欧医生咁讲啦，唔好掉以轻心啦，唔好以为佢上到顶就会落翻嚟。咁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多人都讲话，其实佢唔会咁嘅，佢一定会系一个高原嗰个平台嗰度横行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呢段长嘅时间我讲唔到俾萧生听系几长啦，但我估算系以星期计，唔系以日计嘅，究竟系三个星期、六个星期，甚至乎更长。因为好简单，你睇翻新加坡比我哋出色好多啦，佢系跑喺个疫情前面，我哋就。跑起嗰啲個

童的接種率去到九成的，同時都會加快第三針的接種的。整體疫情剛才都講過三萬多宗陽性，包括一些核酸檢測陽性和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的兩個數加埋的。整體現在的情況又想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談一下，電話旁邊就有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 听众。 早晨，郭健安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呢段时间都系徘徊大约三万宗度啦，形容就系停滞喺比较高嘅水平嘅咁。你自己点评估而家疫情呢一啲个案系去到一个咩水平咧？系咪叫见顶咧？定系维持会几耐咧？呢个数跟住先至会回落咧？又 其实回顾翻即系过去几个礼拜嘅疫情咧，即系随住社交距离嘅措施生效。再加埋啲食店啊、超市啊、大型百貨公司提早關門，大型連鎖店咧就只做外賣。咁你見到街上嘅人流咧已經大幅咁減少。其實回顧翻過去四波嘅疫情咧，其實當我哋嗰個蘋果行動指標咧去到某一啲稍微低嘅水平，其實差唔多已經去翻過去比較低嘅水平噶啦。而家已經咁，我哋一般都會見頂。咁其實今次嘅情況都同我哋上個月我哋數學模型所提倡嘅都好類似，就係三月頭嘅第一兩個禮拜咧，就已經係見咗頂。咁大家亦都如果冇數學模型嘅話，其實可以睇翻咧老人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嘅院友同埋員工嗰個感染走勢咧，其實喺三月初嘅時間咧。同核酸加埋快速確診人士嗰個走勢、那個檢測嗰個總數咧，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相似。咁所以其實我哋初步嚟睇咧，其實點解我哋都總結咗就話啊，其實已經啱啱都係已經見咗所謂嘅頂啦。不過咧，雖然係見咗頂啫，但係咧，其實隨住大家都已經習慣咗每一日過萬呢個數字咧。再加上大家咧都稍稍都有啲抗疫疲勞，咁同埋大家亦都見到咧，打針嘅人士咧，其實個比例亦都不斷上升，咁大家就會發現到可能就係打針人士或者一啲已經感染咗嘅人士咧，可能對疫情嗰個感知風險咧，其實就稍稍下降。咁當大家覺得個風險稍稍下降嘅時候，其實個人流或者嚟緊呢兩三個星期咧，有機會嗰個人嘅接觸咧就會增加，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嘅就係疫情咧有機會會反彈。不過暫時我初步都係樂觀嘅，我估計嚟緊兩至三個星期嘅時間咧都會係橫行居多。咁咁亦除咗呢啲感染嘅數字，大家想大家關心之外，有一個數字都想大家關心就係個死亡數字咧，其實我哋仍然維持喺200嗰啲水平。咁而大部分嘅個案都係未打針或者未完成兩針嘅接種，所以我仍然都呼籲即係各位老友記，特別係長者咧，都繼續盡快打針啦，減少重症同埋死亡嘅風險嘅。 嗯，我就想問啦，如果你話橫行到幾耐先至會下降咧？係咪去到可能都一定程度嘅人喺全港感染曬，大概去到幾多百萬人感染先至會下降咧？同埋你話未來兩三個星期都可能會有少少反彈喎，咁嗰個幅度會去到幾多㗎？你評估？ 其實隨住個感染人數又增加啦，我哋打針嗰、那個。無論兩針、三針個比率亦都會提升咧。其實我哋估計咧，其實最後嗰個感染人數咧，有機會去到450万去到500万。咁而對應嗰個死亡人數咧，係大概7000至9000人。咁而我哋初步睇咧，其實要去翻大概1000嗰啲水平咧，其實都有機會要去到五月嘅，即係五月尾或者五月尾去到六月头嗰个位置咧，系先会去到。咁如果你讲到话要去到100嗰啲水平咧，其实可能都要六月尾至七月头。咁其实其中嘅原因就系、是、我哋做评估嘅时候都有个假设，就系话究竟嗰个情报检测比率究竟系点样？咁因为根据即系英国或者美国嘅数据咧，其实个百分比咧大概系10个。感染者咧，大概有3至4个咧，系先能够揾到去做确诊人士。 咁即係話嗰個即係情報或者檢測嗰個比率咧，大概3-40% 左右。咁所以呢一度都會係令到嗰個評估上高咧，都會有一啲嘅，即係有一啲嘅範圍喺度，就係咁解。 我想問回落啦，頭先話可能去到五月甚至六月先至去到可能三位數字嘅確診，即係咪話個就算回落，成個速度都會比較緩慢一啲？同埋我就想問，頭先你講話即係情報一啲快速測試嘅情況，你覺得頭先提過一啲外國嘅情況啦，香港嚟講，你覺得有幾多人係？未必會用而家個系統嘅情報，而呢一啲隱沒咗嘅個案，對於成個疫情嗰個嘅反應或者個真相去即係呈現出嚟，有幾大影響咧？ 其實我自己初步睇就係、其實應該我哋嘅數字都整體而言咧，都會同英美個情況係會差唔多個最後。咁可能頭嗰一段咧，我諗大家都可能好多，譬如社區隔離設施可能當時都未係興建落成咧，可能都有唔同嘅擔心，咁所以開頭可能個比率咧就可能會去到可能有機會係10%、20%都唔頂。咁但係隨住大家即係嗰個即係可能政府亦都俾多啲資訊市民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比例就有機會提升。所以整體而言咧，應該會同歐美、英美嗰個情況嘅比例30-40%左右咧，會係接近 30-40%係咁同埋五波定係波 嚟嘅。一個十個感染者，大概有30-40% 嘅人咧，係能夠係揾到佢係一個確診者。咁而呢啲數字終極咧，係會幫到即係政府去評估究竟有幾多人咧係需要做，可能要做家居隔離啊，或者一啲嘅家居治療嘅一啲嘅資源嘅分配。 頭先我另一個問題就係、你話去到五六月都仲有可能四位數或者三位數嘅確診數字啦，即係係咪呢一波疫情要斷尾去到清零，根本係冇可能做到啊？定係要仲有啲乜嘢去先至可以導致呢一樣嘢？同埋頭先話去到五六月先至去到嗰個數字，係咪即係話就算下降確診數字，成個速度都比較慢咧？會 其實我都喺我哋個數學模型裏面，我哋見到條線咧都係一路慢慢咁樣落。咁所以我哋估計其實應該會係都要一段時間先會去到嗰啲水平。咁你話要做到本地零感染咧，其實我覺得其實有一定嘅難度。嗱，畢竟無論你哋採取任何嘅干預措施咧，都唔能夠100%令到所有人都停落嚟。而特別我哋見到咧，今次嗰、那個即係 Omicron 嗰、那個無病徵同病徵個比例咧，大概係40%同60%嗰個比例。咁所以我哋估計其實都會比較難去做到零感染嗰個狀況。咁當然去到一個可控嘅水平，去到幾百個個案咧，其實都係會有機會。 我想問啦，而家就你哋有個研究咧，係咪都係研究到啲市民喺呢段時間嗰個出行嘅情況，係咪有個叫生活行動指標啊？最新有冇話睇到個情況係點？有冇話而家嗰個嘅確診數字叫做徘徊啦、停滯咗啦，係咪都同啲市民出外嘅情況係減少有關係咧？ 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出行指數咧，過去嘅14天咧，其實都去到一個同歷史比較歷史已經去翻一個歷史低個水平，其實係個指數大概係45左右。咁我哋就仍然係用翻2020年1月22日嘅第一個個案出現嘅時候作為100做指標啦。咁其實我哋見到過往四波咧，其實去到40-50嗰啲水平咧，其實嗰個疫情就會跌落嚟噶啦。咁就我哋見到今次我哋嗰個情況咧，其實都稍稍比之前嗰幾次嘅低點再低少少，咁但係我哋都仍然係擔心嘅，就話嚟緊呢幾個禮拜咧，可能大家即係好多人都病咗啦，咁亦都好翻啦，其實亦都有啲人打咗針啦，可能對嗰個風險嗰個感知亦都係即係減少咗咧，可能會帶動翻個人流去增加，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唔建議喺呢一秒鐘咧，係咁快去放寬一啲社交距離，以防呢啲數字係會即係大幅去上升。咁其實亦都同時間喺呢個階段都希望係即係未打針嘅人士咧，可以喺呢段時間係借呢段時間咧，可以快啲去打你嘅疫苗， 咁就以防你有重症啦，或者係有機會死亡。 其實你話呢一個生活行動指標已經去到一個低點啦，有冇話低到去再低？其實對整體成個疫情都未必有太大幫助，有冇反映到呢啲嘅有？ 其實我諗依家呢個情況都已經係包括好多嘅食肆啦，或者係商場咧，都已經係即係提早關門啦，令到嗰個人流咧，其實都前所未有咁低啊。咁所以其實你話要進一步再減少呢一個人流咧，其實就可能我諗個難度都會比較高，因為其實畢竟商鋪可能都已經間接配合咗啦，而市民應該都經歷咗差唔多即係兩個月嘅時間咁努力去減少嗰個人群嘅接觸咧，其實都可能都有疲倦嘅情況出現。咁所以你話要再進一步市民自發去減少自己嗰個接觸咧，其實我諗個難度會比較高啲。 雖然你話都唔贊成喺現階段係即係咁快放寬啦，不過見到特首都話係正為未來幾個星期咧規劃，如果情況比較好啦，個案又下降啦，會俾一啲指定處所、入境限制等等咧設一啲開放嘅路線圖。你覺得如果要開，可以開邊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嘅限制可以考慮先啦，或者幾時可以考慮放寬咧？ 我諗其實可以考慮嘅都係即係我諗都可能好似之前咁樣啦，可能喺啲食肆上高，可能嗰個人數可能係慢慢做啲簡單嘅調節，可能由返而家嘅兩人變返做四人啦。其實就時間上高仍然係維持返喺六點之後就冇堂食啦。我諗係似係類似我哋喺農曆新年附近嗰啲位置嘅時間，嗰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水平，咁就都係嗰句啦。其實當我哋太快去決定要咁做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嗰個數字一急速上升咧，可能我哋好多未打針嘅人咧，其實都未必打得切，去以防我哋有機會有重症嘅情況咯。 咁你建議嗰、那個 少啲嘅。 咁你建議嗰個陽性個案係跌到咩水平先可以諗呢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嘅放寬咧？ 我諗起碼都要去翻即係講緊跌穿咗五個位嗰個水平先咯，起碼。即係我諗其實嗰個路線圖有少少似我哋最初即係入場嗰個路線圖，咁其實我哋最初都差唔多過咗一萬左右嗰啲位置咧，先會再作進一步嘅社交距離措施。咁其實你話譬如好似有啲活動咁樣，可能跨家庭聚會嗰啲咧，其實我哋仍然都要擔心，因為咧其實我哋發現到好多嘅個案咧，都喺嗰啲嘅接觸，因為嗰啲跨家庭嘅聚會咧，其實嗰、那個人數多嘅時候咧，係可以係四五個家庭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呢一個位可能暫時都未必係即時要放寬，咁可能考慮嘅就係、是、即係我諗其實除咗考慮疫情，亦都考慮緊嗰個經濟嘅狀況啦。其實市民亦都希望即係有機會有啲出外嘅機會咧，可能食肆個放鬆嗰度咧，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放寬呢一啲措施，同而家打疫苗嗰個接種率咧，有冇啲關係咧？你覺得有？ 其實你見到政府喺2月23號開始咧，都已經用緊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鼓勵市民係盡量係通過即係參加呢、這、一個即係打疫苗咧，就令到佢哋可以係有多啲空間可以去食肆度食嘢啊，或者去一啲即係一啲處所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相信如果喺呢啲地方度放寬嘅話咧，可以令到即係更加多嘅即係例如長者咁樣咧，可以係即係增加佢哋嘅誘因去接種疫苗咯。 即係我意思係個身體睇個疫苗接種率去到幾多，咁就係決定係咪放寬呢、這個係咪一個考慮嘅條件咧，或者應唔應該呢個方向諗咧？又 其實疫苗接種率咧，其實嚟到呢秒鐘咧，已經係第一針咧，都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咁所以其實反而係其實現時我哋做緊嘅，即係見到嗰、那個即係唔同月份，我哋都開始對於嗰個疫苗嗰個要求嘅收緊咧，那個疫苗通行證咧，其實我相信可能係如果個疫情係容許嘅話，可能啲即係可能再提早少少時間。 即係例如對兩針或者三針嗰個疫苗嗰個通行性咧，可以係俾多啲人去即係有啲嘅，即係可能喺呢啲地方度係有啲嘅嘅限制咧，其實就或者誘因咧，咁你就會令到可以有多啲人咧喺呢段時間咧，可以係即係去接種疫苗。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隨住兩隻口服藥啦，陸陸續續嚟到香港啦，對於係一啲確診者而家居家治療嗰個策略或者方向，有啲乜嘢嘅幫助，或者你點睇呢個又？ 個居家即係個居家治療嗰個方向咧，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正面，因為其實我哋最初嗰個想法就係其實點樣能夠令到呢啲醫療資源咧係能夠有效咁樣使用。咁其實我哋依家見到咧，政府就係首先將重症嘅患者係先送院啦，咁而另外嘅人士咧就可能有啲就被安排去社交隔離措施，咁就因應佢哋嘅確診人士嘅年齡啦，佢哋嘅居住環境啦，同埋佢哋屋企有冇一啲比較高風險嘅人同佢同住啦，咁就第二個類別嘅人就去咗社區隔離措施，而第三類嘅就係呢啲咁嘅家居隔離人士咧，其實我都見到政府咧，亦都係安排緊唔同嘅類別嘅支援，例如係抗疫物資包啊、支援熱線啦、啊，呢啲支援熱線可能係提供一啲物資嘅支援啊、食物啦、啊、呢一啲嘅支援啦、啊。第三咧就係嗰個醫療查詢，咁呢啲醫療查詢咧就包括咗一啲情緒支援啊、健康狀況評估啊、遙距診治啊，甚至乎係更重要一點咧就係、是。通過一啲預約嘅安排咧，就讓佢哋可以去到一啲嘅醫管局指定診所咧，係接受一啲嘅治療。咁呢啲患者咧，一般都係可以喺呢啲嘅指定診所咧，係獲得呢啲嘅口服藥。咁係啦，咁呢啲口服藥其實就大大可以降低咗呢啲輕重症嘅人士咧嘅感染後嘅並發症同埋死亡嘅機會。 OK， 好啊，唔該曬郭健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健安係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關於疫情嘅情況同埋打針一啲嘅改動嘅建議啊，接種疫苗嘅建議一啲改動啦咁。有關於彭太打上嚟嘅，早晨。 系，施乐文早晨。 早晨啊，请讲。 因为系啦，我先生咧已经系85岁，我都78岁啦。我哋3月2号咧就染到肺炎，因为我仔同我即系检测嘅。咁样咧，但系我一直都冇人会即系睇下我哋。咁样咧，我先生就成晚咳啦。咁我又唔系几瞓到咯。咁我自己都有咳。咁样。我哋又睇唔到醫生，我哋平時有啲咩呢，我哋都係睇下政府，即係其實好少嘅，因為我先生有糖尿啊，又要打針，我自己咳啊或者咩呢，走去政府度啦，攞樽咳藥水，我而家又傷風又咳，我先生又成晚咳，我都瞓唔到，根本都冇人可以支援到我哋，乜我都唔知點樣。我唯有打電話上嚟麻煩咗你啦。 有冇打過去指定診所嗰啲電話啊，或者民政處而家有啲係可以有啲支援 物資嘅？我唔識啊，因為我唔知點樣做啊，我淨係聽到今朝你個電話我就打嚟咋，冇人幫到我啊。 OK， 咁而家個情況點啊？3月2号到而家都成超過一個禮拜啦，差唔多2个礼拜咁滯喎。 係啊，我先生未即係話我仔買咗啲咩藥俾佢。即係咩嗰啲咧，我唔識啊咁樣。但係咧，佢都成晚咳，我都有咳。我哋兩個人淨係咁樣，我啲仔都要翻工噶，咁樣咯。 Okay. 我而家希望佢俾啲咳藥水我政府，因為我平時都喺政府度睇啫。咁等我舒緩下咋。 OK。 同埋咧，如果你話有啲咩嗰啲可以測試下嗰啲，等我都可以。測試啊嘛，我就係冇咩咁樣冇人幫到我，咁多日都冇人睇我哋。 好啊，呢、這個彭太嗰個嘅情況，如果咧佢話係有一啲情況是他有病徵，如果要看醫生現在有指定診所的，就給一些確診了的人士有輕症可以看的，可以打電話 1836115 的。 咁啊，有關於成個疫情嘅情況啦，我想同大家講下嘅。咁啊，呢段時間咧，尋日就公布話係32,430個陽性個案啦，咁啊比之前一日多啦。三萬幾宗入邊咧，有13,000幾宗係核酸檢測陽性，19,000幾宗係快速情報嘅陽性嘅。咁啊，第五波累計嚟講就有超過69萬宗嘅陽性個案咁。仲有黃婆婆打上嚟嘅，早晨。早晨，黃婆婆，係啊係啊，你好，早晨。 喂，係啊係啊，我都同樣有啲好多疑問啊。因為咧，我先生咧就3月3號就發燒，咁咧就就。證實是乜嘢噶啦？即係嗰啲產測嗰啲咧，就已經是兩條紅線噶啦，已經。咁我哋又諗住打電話去開馬會又剩啦咁樣，但係咧就日日都打唔到嘅。咁佢就我哋，因為咧我屋企咧就有嗰啲退燒藥嘅，咁我哋咧就即係照足嗰啲寫指示咁咧就不停食啦。咁佢咧就兩日都好似唔係好。即系佢好辛苦啊！佢都系一路发烧嘅，咁啊食粥啦，食煲嗰啲好气嘅粥，咁啊瞓觉，咁你就好似感觉到佢好啲啦。咁问题咧就系到我咯，佢又82歲，我都74歲噶啦。咁我系长期病患者嚟嘅，我又有癌症又剩嘅，咁样咧，咁到我，咁我又好辛苦咯，我又发烧咯，咁都唔知点算好，不停打电话。好似求助无门，都唔知打边度好，打几都打唔到嘅，一日打30多個电话都打唔到嘅。 你系打去边个电话嗰度？ 谂住去赛马会嗰度啦，因为你诊所嗰啲话有，我听到讲话，啲人打电话上去话诊所咧，如果你一发烧咧，佢就唔睇你噶嘛。咁我唯有咧希望去赛马会嗰度能够睇，但系冇办法打通，喂，一日拖一日，一日拖一日，咁咧，咁已经拖咗，而家到佢而家都成10日有多啦，嗬。咁我哋就因为我哋 佢整体成个即係求助无门嗰个情况，黄婆婆讲到 上形容系处于追赶状态，佢强调数字或者会被高估，因为更新家居检疫时间嘅规定之下，已经打两针嘅人士喺第六同埋第七日快速检测呈阴性，可以被视为完成隔离或者检疫。咁故此有部分人已经系完成检疫。成报报道。 明報報導，近日康復者陸續增加，衛生防護中心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尋日建議，一般康復者如果染疫之前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康復之後無需再接種。至於未打齊針或者免疫力弱要打4劑的人，康復之後就可以較原定劑量減1劑。專家解釋，染疫之後身體能夠產生大量抗體，所以可以視為已經打了1劑疫苗。專家又認為，成人和合資格兒童在接種2劑復必泰或者3劑科興疫苗之後，可以視為完成基本疫苗接種，即是建議3至11歲兒童接種第2劑科興最少3個月之後，要接種第3劑科興。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的疫情仍然處於高峰期，昨日新增32,430宗確診，其中經快速檢測呈陽性個案連續3日上升至到去19,095宗。衛生防護中心強調，確診數字仍然在高位徘徊，呼籲市民不要誤以為是疫情受控。有專家就預料疫情會在高峰橫行1至2個星期，暫時未能夠放寬防疫措施。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為就強檢、隔離等情況向僱主和僱員提供清晰指引，早前宣布會修訂僱傭條例，而立法會在這個星期三將會就2022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動議二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昨天在網誌表示，希望條例草案能夠獲得高速處理，從法律角度釐清因抗疫措施引致的僱傭事宜。有議員建議政府應該就修訂條文追溯到今年1月1日，即是第五波疫情爆發初期，以保障勞工權益。《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醫管局早前被指以高於市價採購抽氣扇惹嚟質疑，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回應時強調，港府完全沒有參與相關採購，不能夠說是涉及政府部門內部統籌問題。不過創新及科技局長邵永恆就說，醫管局曾經聯絡他， 他又協助醫管局聯絡航運界。另外，就住有內地運送防疫物資貨車在香港並沒有車牌，林鄭月娥重申現時正在打仗，不能夠再好像正常日子一樣完全按照所有正常規矩和要求。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深圳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自14日即是今日開始到20號期間，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三輪全員核酸檢測，全市公交地鐵停運，全市社區小區城中村產業園區實行封閉式管理。在這段期間，公港企業運作和公港物資貨運交通都不受影響。記者走訪發現，深圳多間超級市場都出現市民搶購現象。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表示，深圳市的米面油、肉蛋禽等食用農產品貨源充足，供應通暢。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數十萬市民居家抗疫，迫切需要抗疫物資，大量中央援港物資封存在倉庫當中，未能及時派上用場，情況令人痛心。社評說，特區政府必須要切實履行好主體責任，從指揮、統籌到落實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認真查找不足，杜絕官僚作風，全力提升效率，盡快打通援港物資送到市民手中。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特首林鄭月娥表示，目前在屋企進行檢疫或者隔離的人士多達30萬人，在支援方面仍處於追趕狀態。民政系統會向社署全面接管派發物資包，不用再轉介社署，令到工作更快捷。政論質疑政府後知後覺，以上措施為何不一早實行，非要等到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才施施然推出。《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港府改變策略，將抗疫重點放在救治和照顧長者，最近出現高薪輸入內地護理員，天價採購強力抽氣線，引起社會熱議。社論說，當前抗疫猶如行軍打仗，同時間競賽，很多事情需要特事特辦，亦都是戰時規矩，港府需要及時解說，釋除市民疑慮，同時借此提高透明度，凝聚社會向心力。《星島日報》社論。 文汇报社评，网上流传一张声称是社区隔离设施洗手间天花板倒塌的相片，保安局发言人对有人恶意发布不实相片误导市民予以强烈谴责。社评说，本港处于抗疫关键时刻，散播谣言制造混乱干扰抗疫，完全罔顾市民生命安全，当局除了及时澄清之外，更加要严厉打击，并且尽快立法禁止假消息传播。文汇报社评，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咁另外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葵芳村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车辆咧就不能够上葵涌道天桥啦，咁就要行路面嘅，咁影响到一带比较车多。重复多次位置啦，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葵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车辆就不能够上天桥啦，就要行翻路面，咁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高埗村一带就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3月14日，新增32,430宗确诊，第五波疫情累计3,780人死亡。 科学委员会建议，免疫功能正常，已打两针，确诊康复后无需再接种。 深圳展开全市三轮全员检测，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封闭管理。 俄罗斯称将与乌克兰以视像举行第四轮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咧系有关于喺屋企居家隔离嘅人士咧，寻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如果以14日检疫隔离期去计算咧，而家系在家检疫或者系隔离人数咧，估计高达30几万人嘅，咁佢承认咧个人数过多啊，咁所以政府喺支援家居嗰度咧，仍然系处于一个叫追赶嘅状态，咁就话政府抗疫唔会自满啦，咁啊。亦都話會調整咗一啲家居支援嘅措施，包括就係今日起咧派發嘅抗疫物資入邊咧，會加入咗譬如一啲退燒藥啊，以及咧係血氧儀等等嘅。對於呢一個嘅情況，你係點睇？1872-3D1，1872-3D1，又聽下大家嘅電話。有余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余先生，請講。 係施朗文係嘛？ 係。 係咁咧，我咧其實都好跟政府指引㗎啦。咁我就差唔多最早嗰批就打咗兩針科興，就跟住就加咗一針熱安石，即係三針㗎啦。咁但係咧就都中咗啦，咁係感染到啦。咁我仔仔咧亦都係喺最早期覆到咧就打咗一針咧就呢個熱安石，即係三分一劑量嘅。咁佢又中咗先嘅，但佢冇出過街嘅，任何地方都冇去過，我一路都喺屋企嘅。咁佢中咗咧，就傳染咗俾我，咁我哋兩個都中咗啦。咁我想知道咧，好似我咁打兩針科興一針 BioNTech 感染咗之後，仲需唔需要再打咧？咁同埋咧，對呢個 Omicron 嘅2.0 嘅咧，會唔會有適當嘅抗體？因為都睇到即係其他國家2.0開始擴散緊出嚟啦。咁究竟會唔會應該要打第四針咧？專家好似頭先冇講過，咁好似我仔仔咁樣打咗一針 BioNTech， 咁佢感染咗好翻，需唔需要再加第二針嘅 BioNTech 咧？加第二針嘅 BioNTech 會唔會對佢2.0或者對佢嘅抗體有幫助咧？咁呢個我都想知道嘅。 這個除咗整體打針嘅情況，而家屋企人即係咪都康復曬㗎啦？整體嚟講。 我同我弟弟咧就好彩打咗針啦，咁其實嗰、那個情況咧都好，即係少微微燒啊，咁喉嚨痕痕地，咁各方面都好精神嘅，冇嘢嘅，直頭，即係我所以我都冇揾到政府支援嘅，因為我自己都準備咗啲退燒藥啊，有啲即係中成藥啊，咁都擠咗喺度，咁 OK 嘅，咁只不過就要喺屋企啦，咁唔出得去啦，咁嘅啫，咁我。太太同埋個工人咧，就打咗三針 BioNTech 嘅，佢哋相對嚟講就冇事嘅。 OK， 好啊，唔該曬阿余生先。講到打針嗰個情況咧，其實都頭先教授都講啲，個原則上就係基本上打咗一針咧，就等於即係嗰個抗體出現嗰個情況咧，就等於係。應該咁講，佢感染咗之後康復咧，就基本上等於咧係打咗一針咧個抗體個效用噶啦。但整體一啲細節上面咧，係無論係18歲以上人士啊，定係一啲兒童或者青少年嗰個情況咧，有少少唔同嘅。咁我詳細少少講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啲康復咗嘅兒童以及青少年咧，佢係染疫之前啊，係未曾咧係打過疫苗嘅話咧，咁啊康復之後3個月咧就要打第一針。咁其後3至17歲嘅接種科興嘅人士咧，喺1至3個月之後咧就要打第二針，而5至17歲係接種復必泰嘅人士咧，就唔建議咧係打第二針嘅。呢個就係講緊一啲感染之前未打針嘅人嘅一啲兒童同埋青少年。如果你係感染之前咧係已經打咗一針嘅話咧，就係話打科興嘅康復者喺3個月之後咧就係打翻一針，就唔建議咧再打復必泰。如果你喺感染之前已經係打曬兩針咧，頭先都講過啦，就係唔建議咧係再接種多一針嘅疫苗嘅。大概個情況咧就係咁樣。啱啱就係阿余先生嗰個嘅 情況嘅咁。對於成個疫情嘅情況，頭先都講到話啦，三十萬人或者以上咧，係估算之下咧係居家隔離嘅咁樣。你又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想問一下而家嗰個疫情，頭先都同一啲專家去評估過，你自己點睇？而家徘徊大概都係30,000宗左右，呢一個係屬於一個咩階段？又預計幾時會回落呢？ 我諗呢個數字未能夠反映實質嗰個感染人數嘅。咁因為始終我都相信有部分的感染人士呢，他是无情报道的。所以我想局方亦要知识这件事啦，还有市民亦要明白即是这个这样的情况，不要想着好像由50,000多宗的确诊现在落到去30,000多宗，好像已经过了个高位了，过了个顶峰了。咁所以呢樣嘢，我相信局方都要諗方法咧，去知悉究竟而家即係每天咧，究竟有幾多人係自己透過喺屋企快測嘅時候感染得到。咁嚟定即係跟住落嚟嘅政策係點樣啦，同埋即係點樣去安排我哋往後有一啲嘅即係疫苗啊？因為咧如果你冇情報到嘅時候咧，你喺跟住落嚟，你譬如接種疫苗嗰方面咧，你冇辦法知悉你係咪自己應該可以少一針啊，定還是係點樣嘅？咁所以我諗有好多依啲咁嘅問題啊，或者價值嗰方面咧，其實都需要。咁有陣時就係譬如私家醫生有陣時個病人講咗俾私家醫生聽，而即係譬如個病者佢本身佢冇情報到嘅，咁私家醫生其實都有責任上咧，係要去情報翻俾衛生防護中心聽嘅，即係所以我變咗，我諗有好多機制上咧，仲要執政。 而家你自己都有係咪都擔心有一啲市民咧驗咗係快速檢測之後咧，未必喺個平台嗰度申報，或者你自己有冇睇到類似嘅情況？估計呢個情況又有幾普遍咧？又 嗱，我諗的而且確我諗而家基本上緊有一個喺左緊嘅，即係確診者。我諗無論蕭樂文你嘅朋友當中，或者我嘅朋友當中，應該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咁所以你問我，即係其實個感染人口其實應該非常非常之多嘅。咁而家係咪即係有即係相差幾遠？我真係冇辦法去有一個好科學化嘅知得到咧，究竟其實係爭幾遠？不過之前有人估算過咧，即係可能都係會有成熟多萬宗咧，每一日嘅，咁啊，依個係我哋之前有一啲嘅學者咧，佢喺報章啊或者傳媒咧講過，咁所以我諗大家即係都係要好注意個人衞生個情況啦，同埋即係保持社交距離。 早前有關於一個咧係公務員事務局咧係向公務員發嘅電郵提到話更新復工嘅指引啦。如果公務員咧康復之後咧佢嘅快速測試或者核酸測試咧再呈陽性咧，係仍然可以係翻工嘅。你點睇呢個情況咧？即係所謂復陽嘅情況，或者仍然驗到陽性，即使係第二次啊，嗰、那個嘅傳播力會係點樣，或者會唔會造成佢翻工嘅地方或者其他去過嘅處所啊，都會有一啲傳播嘅風險。 例如要視乎佢講個復陽係講緊，即係佢係用一個快測抗原測試去驗到啊，即係有兩條線啦，定還是係核酸啦咁樣。咁如果佢話我快測抗原測試驗到一個有兩條線的話咧，咁我的而且確，如果佢再係驗得到的話咧，我諗的而且確係覺得係有個傳播嘅風險嘅。所以我諗要睇翻當事人咧，佢有冇一個即係我哋講緊病徵常啦。咁如果佢核酸的話咧，咁要睇翻佢究竟個 CT 值係幾多啦。即係如果個 CT 值係譬如30樓下嘅，咁當然即係我會有所擔心啦。30樓上嘅，咁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係病毒量好低，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是已經係一啲病毒嘅屍骸。咁但係究竟係病毒量低啊，定還是病毒量屍骸咧？其實就真係冇辦法知道嘅。嗱，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個當事人係仲係有病徵的話咧，其實都係唔應該翻工住嘅。 或者居家工作咧，可能會比較穩陣啲。 如果一般嚟講，復陽嘅機會有幾大？或者我感染完之前另一隻變種病毒，再感染而家 Omicron， 或者感染完 Omicron 之後再感染另一隻嘅變種病毒而係出現陽性，嗰、那個機會有幾大嘅？ 嗱，其實就喺外國都有提及到咧，即係我哋而家相信喺香港咧，而家都係屬於 Omicron 嘅 BA.2 嘅品種為多嘅。咁喺外國個經驗咧，我哋都睇到，尤其是丹麥咧，佢哋做過一啲研究，大概有 0.0126% 嘅人士咧，佢可以即係譬如即係再感染嘅。咁但係咧，佢哋嗰陣時咧就係講緊 BA.1。嘅個案，跟住康復咗之後再感染 BA.2， 咁但係而家香港，因為而家其實未公布究竟香港係咪BA.2 多啊，定還是 BA.1 多啊？咁所以好難講。但係如果你睇翻丹麥咧，如果感染過 BA.1 喺20日至60日內咧，佢可以再感染 BA.2 嘅。咁咧個佢 call 嘅百分比係0.0126%。咁咧就 BA.2 嘅個案咧，佢哋睇到咧喺實驗室個情況咧，就係佢即係會容易即係襲擊下呼吸道嘅細胞多啲嘅，即係我哋人類。咁因為過去我哋睇到 BA.1 咧，就通常係上呼吸道。咁同埋咧 BA.2 咧係個症狀會多少少。咁所以我諗大家都要唔好諗住自己啊感染咗啦就疏於防範等等咧，咁仍然要注意個衞生同埋要去接種疫苗。 另一樣我都想問一下曾醫生嘅就係、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啊陳肇始咧就提到話陸續向一啲咧受感染人士咧嘅家庭咧係派呢個血氧儀啊。或檢查嗰啲嘅家庭成員嘅心率啊，或者血氧含量嘅呢個血氧儀啦，其實具體嚟講係有幾大用處咧，或者點樣用嘅咧？點樣喺新冠病毒之下會影響到人體嗰個嘅血含氧量？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咯？ 嗱，其實呢個係好好嘅題目嚟嘅，因為咧過去我哋都聽到有啲人喺屋企裏邊猝死，無端端即係發覺佢冇唞氣而過身。最主要 Omicron 咧，佢係會令到一啲微小嘅血管咧係會有栓塞。栓塞嘅情況下咧，就會造成咧你係冇症狀下咧缺氧，佢會欺騙咗我哋中枢神經嘅呼吸係嗰、那個部分咧。以為我哋自己係夠氧氣，咁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咁所以點解咧？就係尤其是係一啲細路哥啦，或者佢唔能夠表達自己嘅老人家中過風嘅人士咧，我哋要即係度住啲血氧儀咧，睇住佢個百分比係幾多。正常人咧應該係 95% 以上嘅。咁你同我可能如果冇食煙咧，通常係98、99嘅。有食煙嘅人士可能係介乎95啊。96度啦，咁但係如果你低過 95% 嘅時候咧，其實咧即係代表你有一個缺氧嘅風險，低過92咧，其實要去急症室。嗱，我哋量度血氧儀嘅時候咧，一定要係捽暖咗自己隻手啦，喺一個平靜嘅狀態下咧。女性如果有 gel 夾嘅或者有徒手指甲油咧，可能就真係要盡量拆除咗佢啦，或者抹走咗鹽油先至好量度啦。咁量度嘅時候咧，我哋要停留10至15秒到啦，等個血氧儀咧，佢可以量到你嗰個血含氧量。嗱，個血氧儀裏面咧會有兩個指數嘅，咁記住咧就係有百分比個指數先係代表血氧嘅。另外一個咧係講緊我哋嘅心跳嘅。咁所以千祈唔好搞錯，因為如果唔係的話，會嚇親自己嘅。 咁如果咧，頭先你都話個血氧個含量比較低嘅時候，究竟應該要點樣做啊？市民有啲乜嘢要留意或者即刻要做咧？嗰、那個時刻 嗱，其實咧即係有臨床上，如果你譬如你真係冇血氧儀啦，咁你要留意自己嘅呼吸咧，即係有冇即係譬如唞氣嘅時候，你留意頸部咧，你嘅肌肉咧，正常人就唔需要好大力咧咁去唞氣。如果你見到你嘅即係譬如屋企人發覺你，如果你唞氣好用力喎，掹緊曬你啲肌肉啊，或者你兩旁肋骨咧，胸部嘅兩旁肋骨要係好大力去索啊，或見到佢即係向入咁樣收縮入去的話咧，其實代表咧佢唞氣係辛苦。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睇佢講嘢啦，一句句子會唔會斬開好多節咧去講啦？正常我哋可能一口氣講曬個句子嘅，咁但係問題佢可能一句句子要分開好段。如果你發現有依啲咁嘅情況的話，而又你又初步係陽性嘅快速抗原測試係陽性的話，咁可能你嘅情況已經轉差緊啦。的而且確咧係需要咧去到即係醫院求診都未定。另外一個做法就係即係另外一啲臨床，我哋可以留意就係佢嘅神志啦，會唔會有昏昏欲睡啊，或者個人係即係唔係咁醒目啊等等啦。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臨床嘅指標咧，去核實究竟你血氧胰素出現嗰個數字，譬如94% 或以下嘅，其實係唔係即係吻合啦？因為通常咧，如果你嘅即係有一啲咁嘅缺氧嘅即係情況咧。的而且確咧，臨床上係會有一啲嘅病徵睇得到。 咁頭先就話啦，即係除咗睇臨床嘅病徵，同埋睇嗰個數字上面，可能頭先跌過94或者甚至去到92，係咪要即刻要去急症室定係點咧？一般有啲咩建議？同埋我都想知道，其實血氧儀係咪要一個長期戴住嘅裝置？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會唔會唔夠一家人用呢一個血氧儀啊？ 嗱，其實而家佢派發個血氧儀應該係俾當事人嘅，即係感染咗啦。咁的而且確就係陽性個案嘅人士，我諗應該要即係可能頻密地去驗啦。因為其實根據即係政府佢公布咧，佢仲有俾撲熱釋放。咁其實我會建議咧，即係可能你每4小時咧度一次，又唔需要話好密咁樣度嘅。因為咧，如果你好密咁度咧，我諗即係亦會令到自己非常緊張啦。咁我諗都係即係4小時度一次探住熱，同埋探即係度住個血含氧量啦。咁有冇例外嘅情況？就係當你自己覺得唞氣好似好辛苦啦，心口有啲翳悶啦。咁呢個情況下，你亦需要另外要即係再探下熱，同埋再度一度個血氧儀啦。 而家喺呢一啲嘅抗疫嘅物資包入面咧，話加咗咧就係、有呢啲退燒藥啦，有血氧儀啦咁。而家呢啲退燒藥咧，同時其實喺嗰、呢一個抗疫包入面亦都有一啲嘅中藥喺度嘅。喺食嘅時候有冇啲咩注意咧？啲病人 嗱，我諗要睇翻相關嗰啲藥物嘅指引啦，咁樣即係第一唔好食過量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你唔清楚嘅，不妨就可以問翻你自己相關嘅西醫同埋中醫，咁然後再作決定你食定唔食啦。咁呢個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咁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咧，最緊要咧就係千祈唔好服食過量嘅，即係唔好諗住拍多啲咧就會快啲好啊，或者等個病徵會快啲，即係冇咁辛苦啊。嗱，千祈唔好咁做，因為撲熱息痛咧有佢嗰、那個即係。每日咧唔准攝取多過某一個劑量嘅，咁成年人就講緊係譬如4000毫克，咁但係問題咧，如果有肝病嘅人士咧，可能我哋要特別小心啦，即係慢性肝病啊、肝硬化啊、肝衰竭嘅人士咧，可能要特別小心。細路哥咧嗰、那個情況咧，又要有啲唔同嘅，因為要跟佢嘅體重，咁所以我諗咧，唔明嘅最緊要問翻自己嘅家庭醫生，究竟要食幾多？ OK， 好啊。星期一醫生，我想轉頭啊，新聞之後咧，都想問下你咧，關於而家醫管局咧都引入呢個口服抗病毒藥嘅，成個情況都想問下你點睇。轉頭翻嚟揾你再傾好嘛？ 好啊， 好啊。轉頭翻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嘅整體嘅疫情咧，有關於而家物資上面嘅情況，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圳今日起至星期日在全市开展3轮全员核酸检测，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和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之外，全市公共交通和地铁停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市民足不出户。市内龙华、南山、福田和罗湖区等部分区域实行管控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等候工作人员上门检测，若果发现阳性个案会改列为封控区。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狮隧口。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狮隧口。咁喺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葵芳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旺角，近住葵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因为较早前里面管道里面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小沥源对出，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小沥源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高埗村一段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和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3月14日。新增32,430宗确诊，第五波疫情累计3,780人死亡。 科学委员会建议，免疫功能正常，已打两针，确诊康复后无需再接种。 深圳展开全市三轮全员检测，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封闭管理。 俄罗斯称将与乌克兰以视像举行第四轮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咁啊，头先同紧咧曾其恩医生倾紧嘅，有关于疫情嘅情况啦，同埋有关于譬如讲到话公务员复工嘅指引嘅一啲改动啦。血氧仪而家都会喺一啲嘅派俾感染人士嘅物资包入边咧会出现啊，嗰、那个情况究竟点用咧？咁另外就有关于咧口服药，都想问一下啊曾其恩医生嘅。早晨啊，曾医生。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頭先咧就講到話口服藥嗰度咧，因為見到有啲報道都話無論係默沙東藥廠嗰隻口服藥啦，亦或係輝瑞嗰隻口服藥咧，都係應該近呢段時間咧就會嚟到香港噶啦。咁嗱，整體你覺得有咗呢啲嘅口服抗病毒藥之後咧，究竟應該係點樣分配咧，俾邊一啲嘅長者係處方去用好啲咧？ 嗱，我諗而家我哋的而且確咧，即係嗰個死亡數字咧，係以長者感染後咧為多嘅。無論咧係我哋講緊係喺院內啦，即係老人院舍啊，或者喺醫院內啦，咁呢個情況咧，我哋都係見到嘅。嗱，依兩隻嘅口服抗病毒藥咧，如果我哋能夠喺啱啱初確診嘅長者或者免疫力有缺陷啊、不足啊、癌症嘅病人身上，用嘅時候咧，喺頭嗰五日用咧，最好其實係頭嗰三日添啦。咁咧就可以大大減低個死亡率，達至到九成嘅，同埋咧即係將佢嗰個病情咧唔好轉惡化嘅。咁但係問題咧，其實你睇翻相關嘅即係條款啦，即係兩隻藥咧，其實佢仲有一啲高危群組，包括洗腎嘅病人啦、糖尿嘅病人啦。咁所以變相咧，即係其實咧係涵蓋可以係好多人。咁但係問題引申落嚟另一個問題啦，政府就係而家聽報紙所講咧，就有19萬多劑啦，即係兩隻藥夾埋。咁足唔足夠啦？而家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即係有啲學者就話喺指定嘅即係處理新冠病人嘅診所嗰度派發啦。咁咁下一個引申出嚟嘅問題就係話，呢啲藥似乎就話喺政府框架下嘅服務，即係無論係衛生署啊、醫管局下嘅診所或者醫院咧，病人可能相對地較容易攞到。 咁但係問題，如果嗰一啲嘅長期病患者，佢冇喺開政府嘅覆診嘅時候，佢喺私家嘅，咁嘅情況下，咁點咧？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本身一啲長者佢係未能夠，即係佢本身係卧床嘅，根本上唔能夠可以送到佢去呢啲指定診所嘅時候，咁、那個安排係點咧？因為個黃金最好落藥嘅時間就係確診之後嘅頭嗰五天。咁咧，所以變相咧，其實有一連串，即係我講緊行政上嘅問題啊，點樣去分派到啊，邊啲人係可以優先啊，即係等等咧，呢啲其實會有一啲即係問題咧，可能或者議題啦，我唔好講話問題啦，係值得咧政府要早啲知識咧，然後去諗點樣解決。咁我諗特別就係即係而家即係私家市場咧，譬如一啲私家醫院咧，有啲病者佢的而且確係即係住咗院一段時間，跟住後來確診，確診咗之後，咁佢真係係好啱用呢隻藥嘅時候咧，其實係要問翻醫管局咧去即係攞取呢啲咁嘅藥。其實咧，我相信令到醫管局嘅藥劑師同事咧係要做好多個功夫，同埋咧要做好多個審批，其實加重咗佢哋嗰個嘅工作量。其實我都會建議政府咧喺依部分咧，尤其是衛生署咧，要睇睇咧點樣可以將部分嘅藥物可以分配俾私家嘅醫院或者地方等因為依部分咧私家醫院咧嗰部分咧係屬於衛生署去運行嘅，就唔係屬於醫管局嘅。所以我諗即係依部分咧，我諗政府啊、食衛局啊同埋有關方面咧，可能要睇一睇。 好啊，唔該曬曾醫生，多謝你同我哋講到有關於藥各方面究竟點樣分配嘅口服藥嚟咗香港之後，啱啱傾過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嘅咁。嗱，有關於居家隔離一啲新生嘅支援措施，除咗喺物資包上面話會多咗一啲嘅止痛退燒藥啦、血氧儀之外咧，見到政府尋日都公布啊，呢個24小時居安抗疫熱線咧1833019咧就會由而家200多條線啦，係。將會係加到500多條線嘅咁，整體嘅情況或者喺支援一啲嘅市民方面，仲有啲乜嘢係會更加多嘅咧？因為呢段時間都有啲聽眾咧打上嚟話，有時打去一啲熱線嗰度都冇人聽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啊，陳積志局長，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這個熱線先？呢、這個1833019呢個24小時嘅電話熱線，而家係屬於你哋去管噶嘛？係咪噶？ 係啊，主持人。其實由二月初開始咧，我哋了解到咧嗰、那個疫情咧就比較即係嚴峻啦。確診嘅數字亦都增加，密切接觸者嘅數字亦都相對係增加咗。咁就因此咧係。需要居家抗疫或者隔離嘅人士咧，就上升大幅度上升。咁我哋覺得咧係即係有需要咧係支援呢一啲人士嘅。咁所以我哋民政總署咧喺上個月初咧已經自發咧係開設咗一條係24小時嘅熱線。嗰、那個電話號碼就係1833019啦。啊，最初嘅陣時候咧就係、是、我哋咧就有兩個中心嘅，最初開咧就100條線。咁就係、是、因為人數多咧，我哋亦都了解到咧，有時咧打電話咧，可能有啲打唔通嘅情況嘅。咁我哋了解，因為我哋其實我本人係每一日睇住個數嘅，我每一日都問個數係幾多，轉介幾多，所以我好清楚個數嘅。最初嘅時候咧，主持嗰、那個主要係分三批嘅市民打嚟求助咧、有啲咧係需要一啲醫療嘅即係資訊或者解答一啲醫療嘅問題咧。我哋就會轉介咗佢去係衛生署或者係醫管局嘅。大部分嘅咧，我哋處理咗噶啦，就係、是、一啲係一般嘅抗疫資訊啊，需要政府一啲資料啊等等咧，我哋都做咗啦。另一部分咧就係、是、一啲有特殊需要嘅人士，譬如啲獨居嘅長者啊等等咧，佢係需要一啲特殊嘅福利方面嘅照顧咧、我哋咧就係、是、轉介咗俾佢社署去跟進嘅。最初嘅時候咧都運作良好嘅，但係數字咧越嚟越增加嘅時候咧，我就了解得到咧嗰、那個係打唔通嘅情況咧就多咗。咁、所以咧我哋即時咧就諗唔同嘅方法啦。咁我哋咧已經咧就將嗰條線咧由100條咧就增加到咧係280條。 啊，亦都人手方面咧特別調派多咗好多啦。就本來咧係340人， 嗯， 我哋主要我哋康文同事同埋民政總署嘅同事，十八區民政處嘅同事抽調嚟做嘅。咁咧就分3間24小時做。咁後來我哋發覺打嘅人真係多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就由最初即係2-3千咁已經去到係5-6千啦咁樣。咁， 嗯， 所以我哋咧就增加到去現時嘅3個中心，即係我哋新開咗一個北角嘅中心啊。本來一個係黃大仙啦，一個喺荔枝角，而家開咗去北角都有啦。咁總共係3個中心啊，總共咧就係280條線，亦都係24小時嘅咁樣。咁啊，即時嚟講咧，我哋都覺得即係打得通。打唔通的情況就少了很多 了， 同埋我哋亦都有了一些接線功能的一些改善的工作嘅，咁令到啲市民咧就即係唔會咁容易咧就打唔通嘅，咁我接駁亦都快了啦。 點樣改善法？呢個可唔可以具體講下？點樣 具體改善？譬如以前咧嗰個系統就唔可以咁多人同一時間排隊嘅，即係有時咧你可能咧就會直情。電話唔單止唔通，你等都冇得等嘅。而家就冇呢個情況啦，你可以等。我哋都可以有個 voice mail， 即係可以留言嘅。即係如果啊，我好忙啊，冇時間等啦，我留低個名字電話，你稍後覆翻咧，呢啲都得嘅。我哋而家甚至乎開發緊一個 apps 嘅，即係用個 apps 嚟留嘢亦都可以嘅。咁呢啲種諸如此類咧，都可以幫得到咧。那個求助人嘅方便就好多。 嗯， 我哋而家咧就考慮肯緊咧，就開到第四間。如果去到第四間嘅話，同埋其他嗰啲支線都可以配合得到咧，我哋最高咧可以做到550條。 嗯，可唔可以講下嗱，550條即係去到第四間中心啊，二線中心究竟會幾時啦？同埋可以講下到時每日可以處理到幾多嘅求助咧？又 嗱，現時咧，我哋希望越多越好啦。 嗯， 現時其實已經好多噶啦，每一日咧都超過10,000宗嘅個案嘅啊。 嗯， 就尋日咧都前日就11,700多啦，尋日就10,700多，咁呢啲個案數字都唔少嘅。我哋而家就積極做緊開發第四間，但係都要少少時候嘅，俾啲時間我哋。我哋就要場地，我哋要第一揾到個適合嘅場地啦，亦都要相關嘅電話公司博到線啦，即係硬件要做到啦。咁我哋亦都會召集多啲人手去做嘅。 頭先你講到話啲熱線有啲改善咗，譬如話同時容納到嘅打嚟嘅人嘅處理嗰個多咗啦，個量亦都可以容許啲人咧可以留言啦，可以同時而家容納到幾多人啊？同埋你亦都提到話會開發緊一啲 apps， 即係啲程式咧係可以即係講低佢哋嘅需要啦。呢個又幾時可以做到咧？ 我同時容納幾多人咧，就睇幾多條線。我而家有280條啊嘛，咁即係同一時間、同一分、同一秒可以有280個個案一齊做緊。 嗯， 當然如果開發得多嘅，去到550條，咪同一分同一秒可以有550個咯。 嗯 ，Apps 嗰度咧咁。 Apps 嗰度都應該差唔多噶啦，應該我諗日內就可以出得到噶啦。 嗯，我見到話3月12號開始咧，其實就熱線即係都會話會幫一啲咧尚待係入院嘅人士咧，會如果佢哋有需要啦，係派一啲日常嘅用品同埋食物嘅。而家成個情況係進行成點啊？即係你哋接手話派之後咧，其實係幾多嘅户幾多市民係派咗啦？通常係涉及啲咩物資啦？同埋我見咧就話派咗4區嘅，係咪而家都係每日係去幾區咁去做啊？ 係主持人，就首先咧，我哋頭先都講啦，我哋最初做嘅時候咧，如果係有啲特殊需要，即係極之需要一啲物資嘅支援嘅人士咧，我哋以往咧係由社署轉介去社署做，因為係社署嘅責任嚟嘅。但係我哋審視過之後咧，我哋民政處咧就即係義不容辭，就希望可以幫得到手。我哋直接處理埋呢啲物資嘅遞送派發。原因咧係有兩點嘅，我哋覺得有兩點嘅好處。第一係從個市民個用家嚟講咧，呢個係肯定係快捷啲嘅，因為直接唔需要再轉介去社署，至少佢嘅要求唔使講多次先啦，直接同我哋講，我哋睇過去可以即係肯定到佢有呢個咁嘅需要咧，我哋直接去派送，唔使去再轉接啦。快捷效率一定高咗。第二更加重要咧，就係幫到社署。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咧，令到佢啲人手可以騰空咗出嚟咧，就處理一啲佢更加急切嘅、迫切嘅老人院舍感染嘅問題。咁呢個係我哋最重要嘅出發點嚟嘅。咁我哋當然一接過嚟時候，那個工作量都好大啦。 我哋都要人手配合啦。 嗯， 咁所以我哋咧就唔可以咧一次过就话十八区即时推出，我哋率先喺三月十二号咧就即系前日咧就推出咧就四个区试行先，啊，分别系黄大仙、九龙城、油尖旺同埋南区，就呢四个区。咁就點解揀呢四個區呢？我哋覺得呢四個區嘅需求量係比較大啲嘅。我先做咗呢四個區先咁樣。 咁所以嚟緊係咪都係逐區逐區咁做啲？因為都會有機會去到十八區同一時間同一日可以做曬，因為大家都知道 呢、這個必須嘅主持人一定要做曬十八區㗎啦。 同一日 可以話唔係同一日，我哋一批一批做啦。我哋其實最緊要就係我哋話有人手啊，因為即係派送呢啲嘢咧係真係要好需要好多嘅人手，真係逐家逐户上去。撳 lift 行樓梯上到去派到去嘅，咁呢啲係人手。人手方面咧，我哋淨係公務員真係做唔曬嘅。咁、我哋要揾啲義工啦，甚至乎可能要用一啲商業嘅速遞啦，或者有啲非政府機構等等要協助。我哋而家就係搜羅緊啲人手幫我哋做。 市民都好想知啦，會唔會承諾收到市民求助之後，最快或者最遲幾時會可以送到啲物資上去 咧？嗱，我哋真係呢個咧就只可以話咧係盡快，你唔可以有個時間嘅，因為大家要了解咧，每一個個案嘅性質都唔同嘅。有啲地方可能偏遠啲啦，有啲可能lift 都冇嘅，八層樓上去，咁有啲係個案係比較有啲特別嘅要求嘅，咁所以嗰啲都要揾啲時間去張羅下嘅。 OK， 嗱，會唔會而家你哋決定一啲物資送去市民屋企嗰陣啦，呢啲確診者屋企人係咪有個標準去判斷啊？係咪會打電話了解佢哋係咪真係有個需要？有啲乜嘢條件嘅判斷嘅咁？ 呢個咧真係好重要啦！即係我亦都同香港市民呼籲啦。因為居家隔離或者檢疫嘅人士真係眾多，但係咧你話嗰、那個服務咧就恐怕不能咧係可以即係派曬所有嘅居家隔離或者檢疫嘅人士啦。就我哋都呼籲大家咧都係。主要都是要自顧，應該是透過自己的親友啦，即如果是自己已經是確診或者是隔離的密切接觸者，是不應該出街那些呢，那當然沒有出街啦，但是他通常都會有些親朋戚友甚至乎隔離鄰舍幫下手買，那就或者是網購啦，或者打電話去外賣啊等等都應該做得到。以我哋香港人手望相助嘅精神咧，其實呢個我諗都得嘅，即係問下隔離鄰舍幫幫手買少少嘢咁樣。咁就但係真係有啲確切係真係冇辦法自己做到，亦冇任何嘅親朋戚友，附近亦都冇鄰居，又唔識網購，亦都各種原因打唔到電話去買呢啲嘢，嗰啲真係有需要咧，我哋就會去幫手。咁我諗每一個 case 咧。都要去審視嘅，我哋啲同事就會同佢傾傾咁。但係我再呼籲，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善用呢個資源啦。如果大家都係即係冇確實需要用咗嘅話，真正有需要嘅，有位可能好年邁嘅獨居婆婆，佢就係因為咁就拖遲咗收唔到啲物資啦。 我想知而家派物資嗰度咧，除咗話公務員會有啦，義工團體咪都會一齊去派物資。咁佢哋會係點樣合作，或者你哋點樣統籌啦？係啲物資交俾佢哋，佢哋決定派俾邊個就邊個，定係點噶？ 我哋同義工咧就係協作緊嘅。嗱，我最主要喺我哋個嗰個熱線中心，由熱線中心同事去決定。去分流嘅，即係我哋熱線中心嘅同事，覺得呢個真係需要幫助嘅個案咧，咁我哋就會派人啦。派咩人呢？可能我哋自己同事啦。譬如而家講緊呢四區咧，其實真係點解可以做得咁快咧？主持就是、我哋啲同事好抵得諗，自己派上去嘅。點解可以即時我哋話做就做咧？可以前日咁快就上到馬做咧？做四區先咧？公務員自己同事做，咁但係十八區做唔到啦，咁再要擴展其他區咧，就要揾啲義工啊，揾啲非牟利機構啊，揾啲善團啊，甚至乎要俾錢用啲商業速遞啊等等咁派上去咯。 而家係咪都預備？譬如之前就係做四區先啦，咁樣每日四區係咪都可能四五日先至派曬十八個區？係咪可以咁樣去評估？ 唔係每日四區，我哋先做咗四區先，我哋希望咧就盡快可以再。拓展到其他區。 OK， 好啊，唔該曬陳積志。系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同我哋講到一啲物資派發，亦都講到居安抗疫，有一個嘅24小時電話熱線係1833019嘅，休息一陣。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争取时间听大家的电话。有张女士打上来的，早晨。 是，早晨啊，萧生。 是，请讲。 系咁样咧，就系、是、因为我妈咪咧就系、是、感染咗新冠嘅，咁、就佢就喺，但系佢打咗第一剂咧，就喺二月中打咗第一剂疫苗嘅，咁三月头佢就感染咗，咁佢快速测试已经系而家已经系阴性噶啦，咁头先就刘宇龙教授咧就系话建议群就感染咗之後就打一針啦，咁但係因為佢今年已經88歲啦，咁同埋佢屬唔屬於免疫力低嗰個群組咧？咁係應該係打一針定打兩針，同埋應該係隔幾耐打咧？ OK， 即係都係一啲打針嗰個新指引一啲疑問，佢嘅身份除咗話係講緊佢嘅年齡方面啦，佢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嘅即係叫做免疫力低嘅情況啦咁樣？呢、這個就係阿張女士咧嘅睇法嚟嘅。咁啊，繼續咧聽大家嘅電話，喂，18723111，有關於打針嘅情況可以同大家講啦。有關於頭先講到，譬如一啲物資上面嘅支援、居安抗疫啊，頭先都講到話24小時居安抗疫嘅電話18330019。咁啊，頭先聽陳積志處理局長咧都講到，有關於個熱線嗰、那個會增加啦，咁就話去到嚟緊會500幾條線啊，不過落實嗰個時間暫時都話未公布，亦都話會可能有一啲嘅 apps 一啲程式咧都可以容許大家除咗話打唔通之外，可以喺用 apps 留言啦，或者係直情喺個電話度都可以有個留言嘅功能啦。會唔會就處理到呢段時間有啲聽眾打上嚟都話啊啲熱線唔通嘅情況咧？18723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頭先講到咧呢一個嘅24小時居安抗疫熱線咧，就係18330019嘅。咁除咗講到一啲居家隔離嘅呢個支援措施之外咧，咁啊仲有啊，譬如講到話下星期咧都會加開咧啲指定診所嘅，就會再加開多6間啦，去到咧係23間嘅咁。另外醫管局咧嘅支援熱線咧就係18360115啦，咁亦都話會喺個線嘅一個數字上面咧會增加，110條線咧係增加到咧去200條線嘅。有聽大家的電話喎，有林婆婆打上嚟，早晨。 係啊， 係請講。 香港電台 係啊，林婆婆請講。 我咧就因為咧嗰陣時啊。2月19日打咗一針科興嘅，咁樣咧就然後就3月2日咧就確診，咁啊而家我自己喺屋企嘔好咗，咁我想問一下咧幾時打第二針咧？ 即係你意思就係、是康復咗，究竟要隔幾耐先至打咧？係 OK 啦。 3月2日確診啊，到而家好曬噶啦，全部。咁樣我想話，因為我2月19日打咗一針科興啊。咁啊，幾時再打第二針咧 ？OK， 好啊，唔該曬林婆婆嗰個嘅問題啦。我根據嗰、那個指引啊，上面所講啊，一啲18歲或以上人士啦，如果你係康復咗嘅話，而染疫之前又打咗一針嘅話咧，就喺康復之後3個月咧係接種一劑嘅。咁如果染疫之前已經打兩針咧，就係、是、唔建議再接種嘅。咁就係、是根據嗰、那個而家嗰個接種疫苗嘅建議咧，就係咁嘅。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啦，都外面氣温係24度，相對濕度係76%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